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1073 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如今自由行已经成为很多朋友度假首选的出行方式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没有旅行团的约束，自由行的确多了自由和随意。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听着自由快乐的歌曲，享受自由行带来的乐趣吧。先送上这首边走边唱。 我独自一个人走在马路上，看见自来自往，人们各有各忙，各有各的方向，各也有各的思想，和我所想的都一样。我走到野外上，只是我已经忘记方向。妈妈也特忙，爸爸去上班，而我就在野外上，边走边唱，边走边唱。我走呀，唱，太阳已经日落西山，看看手表，8点半，脑海不停地想着晚餐。走呀，唱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慢，藏来藏去都是一模一样，一生一世唱不完。妈妈也特忙，爸爸去上班，而我就在野外上，边走边唱，走呀，唱，太阳已经日落西山。9点半，脑海不停地想着晚餐。后呢，我走呀，上，这样的日子我已习惯。9点半，我还在野外上，边走边唱。 在人们的印象中，崇尚自助游的背包客与旅行社的团队游之间，向来都是对立的两种旅游方式。背包客的优点是自由，团队游的优点是省心，而自由行的最大优点就是 旅行社只负责交通和住宿，游览行程、餐饮等由游客自己安排，既轻松又便利。最重要的是，既能体验不一样的旅游乐趣，又省去了不少麻烦事。送上这首《80块环游世界》。 手掌80个铜板，头上忽然射出强光，上场切换很和蔼，我是无可的蛋黄，自由的流荡，米兰花瓣开启里飘香，伦敦机长掀起红海浪，靠在你肩膀更紧张，爱在飞翔没有围墙，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换，宝莱坞现场豪华又浪漫，快给我抱死悲叹，多少地的幸福感，陌生人彼此在想，地球骨头都变软，爱不舍天方夜谭，圣诞半月加月亮，我想好有成就感，什么都 快环游地球可能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不过对于大多数自由行的游客来说，省钱是第一选择，所以这也就促成了网上自由行攻略盛行的一大原因。所以呢，建议自由行的朋友在出行前一定要下足功夫安排好行程。送上许巍演唱的《夏日的风》。 午后一场雨让这个城市更清爽，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，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他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盈，一群在夏日风里悠然荡起，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像鲜花在原野。 个城市更清爽，悠然中南山依稀在云里飘渺，就在这街上随便走走，一转过街口就看到一个成熟的女人，脚步轻，一群在夏日风 自由行，省心方便，令人可以深入旅游目的地，享受到不一样的旅游乐趣。难怪谢娜会在自己的歌曲《铃铃铃》唱出自己对游览世界的梦想。希望有梦想的朋友，大家都能实现吧。来听这首歌， 《铃铃铃铃铃》。